第104集，薛远饿了。 白玉杯被薛远带回了家里，他在月下独酌，酌的就是小皇帝唇间碰过的杯子。夏天闷热，但唇一碰杯子，就想起小皇帝淡色的嘴唇，一想起小皇帝的嘴唇，热也察觉不到了，神魂都颠倒。薛远不由自主想起山洞里的那个亲吻，靠着这个亲吻的回忆，薛远才能在京湖南待了整整一个月。每一天，薛远简直越是想，就越是想得厉害。顾元白跟酒似的，想一会儿就能让人醉了。薛远倏地叹了一口气，想起了顾元白给他的调职，他低声敲了敲杯子。 小没良心的。 第二日一早，被服侍着起身后，田福生就细声细语地对着顾元白道：“ 圣上，今儿一早，薛大人就来了，说是只要圣上的圣旨一天没下来，一天没有调职，他就还是圣上跟前的都虞侯，要好好保护圣上的安危。” 宫侍上前用冷帕擦去圣上额上的细汗。屋内快要化成水的冰盆搬出，再一一搬来新的。今日没有早朝，昨日庆贺之后，又因为彻底的放下了一块心中的石头，顾元白一个半月以来总算是舒服的睡了一个好觉。今天起晚了些，听到田福生的话时，他还没有转过弯来。 他有这么爱岗敬业？ 田福生琢磨了一下，大概猜出爱岗敬业一词的意思。他也不知道该不该在圣上面前多说薛远的事，因此保守的一句话带过。 薛大人约莫是舍不得圣上。 这句客套话一下子让顾元白清醒了过来。 还是让他舍得了吧，这后来朕受不起。 如今薛远和楚卫都已为顾元白献出了不同程度的忠诚，这样看似乎和他原本想象之中的并无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两人之间并未擦出火花。 啊，随缘吧，朕现在也不好意思再去拉婚配了。 圣上走出内殿，宫侍随侍在后，御膳房的厨子已经将膳食送上。考虑着圣上昨晚吃的荤油了些，今早的膳食便特地做得清淡而鲜美，顾元白用得很是顺心。早膳时，薛远就站在殿旁，但顾元白却并未对薛远的擅作主张说些什么。玷污了臣子一片忠君之心的顾元白，对这种小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薛远看着玉勺玉筷子在他唇边停停走走，又露出了侍卫长瞧着眼熟的神情。侍卫长困惑极了： 薛大人，您是未用膳就来上职了，这是又饿了吗？ 嗯。 薛远沉沉应了一声，眼睛不离。 饿了。 你要是饿得厉害，不如朝圣上求个恩典，下去吃个饭。 不了，顾元白现在吃得这么香，估计我现在上去，他能直接把我按在碗里。得找个机会让顾元白再给我亲一口。 用完了饭，田福生拿了今日的大恒国报来，放在了圣上的左手边。宫侍正在拿着帕子给圣上敬着手，细白漂亮的手指在帕子之间若隐若现。敬完了手之后，就戴上了薛远送上的那个玉扳指。薛远嘴角一咧，等宫侍正要退下时，他不动声色上前，从宫侍手中要到了刚刚圣上敬手的帕子。大恒国报上今日登报的仍然是反叛军一事，但今日的内容之中却写了江南的豪强势力往外送出了一封封的信，想以这些信笼络各地豪强，结果这些信俱被圣上拦截一事。这件事被一笔带过，看上去好似显得一点也不重要，百姓们对此不会多想。但顾元白知道，那些豪强一旦知道了这件事，就会心中忐忑不安极了，特别是和江南有些关系的豪强，他们生怕那些信是寄给自己的，生怕那些信中写了犯忌讳的事情，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， 如今信转到了圣上的手里，内容不知，收信人不知，恐怕有不少人要寝食难安，惶惶不可终日了。顾元白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，笑了。 这大恒国报上的文章写的倒是越来越好了。 可不是，众位大人对此多有推敲，比例却是越来越厉害了。 大恒国报上的文章都是郑世堂写出来的文章，郑世堂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国报部，常玉言便是在其中以发挥其用，写得好的文章再送到张氏，让张氏进行刊登。张氏背后的书铺已是国有，张氏只是代为打理和发展，等书铺全国铺开时，大恒国报便会代表国家最直接的声音。这办法比以往直接交与张氏的办法省事多了，张氏压力骤降，报纸的产量开始逐步提高，最近已经有不少商人想同张氏合作，将这大恒国报再往地方上蔓延。顾元白对这种情况乐见其成，让张氏挑着其中几家合作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他现在看的这份报纸就会出现在各地豪强的手中了。顾元白让人将报纸收起，心中暗忖怎么利用地方豪强的害怕心做些东西，但他还未想多长时间，田福生就道： 圣上，如今已七月二旬了，太妃催促了许多次，天儿也热了起来，应该前往避暑行宫了。 实则圣上早就该前往避暑行宫避暑了，但如今各项事务忙碌，才一直拖到现在。 反腐一事已经到了末尾，各地的官职空缺已经派人调职补上了，如今定远将军和薛大人都已经回来了，您再不去避暑行宫，小的要被晚太妃给催急了。 不是正在准备东西吗？ 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了。 如今正是炎热的时候，皇帝的寝宫和办理政务的地方都要放上一盆盆的冰块，顾元白的身子弱，用冰块去热终究不如清风去热好。这些日子皇上忙政务，宫士们就忙着伺候皇上，一时生怕热了，一时又生怕冷了。各官府的官员们平日里上朝或是办公，官服都被汗浸透了，已经有不少人暗中询问过圣上究竟何时启程了。 既然如此，五日后便动身吧。 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